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6集，方关城鲜少没有笑出来，声音甚至有些冷淡严肃。 你是？ 我姓修，名壮月。 名字里带张字的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头一次听说带帐字。方官城兀自进了厨房，拿烧水壶接水，随口说道： 不好意思，我和阿英刚才一起没多久，尚且不太了解彼此的朋友。 他礼貌做足，身后的目光实在是冷淡。张月见他穿一身家居服，怎么看都觉得心里难受。 没关系，是我不应该贸然前来。 他想起来之前阿英说门锁的密码是自己的生日，这么一看，张月定然也是知道的。他理解阿英有关系要好的朋友，又难免因为不熟悉而有些介怀。 你吃早饭了吗？阿英还在睡觉，我做好了再去叫她起床。 厨房里传来烧水壶淡淡的声音，空气里干燥又飘着温馨，张月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做的。方官城见状继续说道： 阿英昨天说要喝玉米汤，再做她爱吃的红豆饼，和她一样可以吗？ 这一世的她很温柔，哪里像民国时的韩听竹。张月只觉得喉咙发涩，她知道阿英一贯沉溺于温柔，盛唐时的那个满目纯善的僧人就是这种感觉。 不用了，我先走了，等阿英睡醒再给她发消息。 说完也不等回应，径直往门口走。方官城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玉米没来得及放下，就跟了出去，开口挽留： 没关系的，做早餐很快。 说话间，卧室房门被推开，阿英的眼罩还挂在脑门上，他一觉醒来不见方官城，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儿，结果就见着门口拿着玉米的居家方官城和许久未见的张月。 张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今早。 嗯。 阿音挨个看了看两人，意识到张月定然是用了灵力直接穿过来的。方官城却会认准他知晓自己家门锁的密码，万一再觉得两人关系匪浅就不好说了。他试探着被方官城娇声开口： 官城，我饿醒了，想喝汤。 实则方官城见到他看张月的眼神就已经全然放心，他自认为还算了解阿音，那神情中实在是没什么爱，全然对待朋友的姿态。 嗯，我去做饭。 阿音凑过去抱了抱他，被方官城用另一只空闲的手拍了拍后背。他进了厨房，阿音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张月见状也没矫情，跟着他坐下，面色沉得可怕。阿音压低了声音问他： 你怎么又直接穿过来？幸好没进我卧室。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。 张月靠在沙发上闭目，手也挡在额前，心情瞬间没那么好了。方官城最后把汤端出来时，发现张月已经走了。 怎么，你的朋友不留下来吃饭吗？ 阿音凑过去把人抱住撒娇： 不用管他，你吃没吃醋啊？我告诉他下次不可以直接进来了。 方官城语气很是无奈，任阿音从背后抱着把汤盛在小碗里。 我想着能够直接进你家门应该是关系非常要好。 我还有个朋友呢，就是阿丽的男朋友，张月是他的朋友，也认识很久了，只不过那个在北京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 是没吃醋啊？ 吃什么醋？喝你的汤。 用勺子戳了戳碗里的玉米，阿音心想， 这个人的表情跟那个犯了度的小师傅真是一模一样。 吃过饭收拾收拾房间，12点不到，方官城叫了车出发去机场，临走前还不忘叮嘱阿音要按时吃饭，仿佛她是个过度减肥的节食少女。她这次去上海 满打满算不过三天，且阿音没有明面上和他说自己要回北京，因此只能偷偷的去敲隔壁的门，叫上账月，两人一路化烟穿行回北京，各把小时就到。这次回去主要是为了弄清楚一些事儿，阿音也只带了一样东西，韩听竹的骨灰。阿音把韩听竹的骨灰安放在了供奉穆念神的佛龛下面，虽是地狱，却是整个阴司唯一一尊真神，定是无上吉祥。阎王爷最先感知到，派了鬼差唤阿音过去。 你这就让我不好做了，几年不回来，一回来直接把寿盒放到穆念神那里去了，这让别人看到，明天不就把下面给我堆满了？ 我的阎王爷，您这阴司里哪有人？我又不傻，特地设了结界，只要我一日不死，就不会有人知道。当然了，您也不要说出去啊。老头还在那唠叨个没完，就差从1000多年前阿音成形开始念起，无外乎他这个阴魔罗鬼太任性，脑袋里想一出是一出，胡闹至极。阿音隔着窗户看向外面，要插帮他建的娱乐城里面各种颜色的灯光闪烁，很是热闹。冷不丁的，阿音问他一句，你那里有大宝剑吗？ 大宝剑是什么？ 阿音打了个响指，带着他顺便叫上崔珏。一个年轻女郎带着两个50多岁样貌的老者到了地上，实则是三只老鬼。阿音很是贴心的主动给两人安排全套，按得个个面色红润，胡子都要翘上天了。按脚的时候，那俩老的都要睡着了，阿音不能在这边耽搁太久，表面闭目休息，暗中用鬼语传音问道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阎王和崔珏立马就精神了，崔珏还借口说今日生死簿没写完想溜，奈何脚被人按住。阿音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臂，放轻松，崔盼，您可是我半个老父亲，阎王爷就更别说了，小女子哪敢对你们两个做什么呢？ 小阿音呐，哪里有事瞒着你呀？我倒是盼着你何时回到阴司，不要耽于情情爱爱了，让你的小师父好好修习宗法，才能得大成啊。 阎王爷点着头，一副很有道理的样子。阿音看过去，他还抛了个 wink 过来，激得他差点冒冷汗。你个老头子，那1000年的鬼线还没奴役够我，他都转了10几世了，现在21世纪好不容易做个平常人，修行个屁啊。 还不是你当时惹祸，不用白不用。 崔珏小声念了去， 满嘴脏话，满嘴脏话，天神怎么能跟那个字放在一起？地狱里还供奉着呢。 两人一唱一和，阿音揉了揉太阳穴说道，行，我换个说法问，他这一世好像想起来以前的事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把上一世的骨灰奉在家里，他次次都疼得要死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